对吧？ 好的，好的， 对对对。 今天我们要说华欣，怎么有这个动机去到华欣的呢 ？Rock。 就是带孩子想去放松一下，度度假，然后去一个景点不是特别密集，然后可以让孩子能有一些深度思考的一些地方。 哎， 深度思考 这个地方是自己找的还是别人推荐的还是怎么样？ 我之前就一直挺想去的 啊， 然后这一次就正好有这个机会，然后就说那就去吧。 几天呢？待了大概 差不多十天吧。 十天， 十天 是在华欣一个地方吗？还是曼谷也待了待？ 在曼谷小小的停留了一下。 啊哈， 哦，小小停留一下，那大部分的时间都停在华欣了。 对， 哇，那这个十天几乎是非常深度游了。 嗯，是的。 那华欣你觉得十天待的会让你觉得很腻吗？ 嗯，开始有一点恐惧，就是说孩子那么小，他 会 能不能待住。 对呀， 后来就不愿意走了，然后最后一天说，妈妈，虽然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破，带引号的破，就可能没有那么多游乐场啊，但是他说我希望下次还能来，我觉得他应该还挺享受的。 我觉得每次孩子留下自己的一个旅行的一个体验是最直观的哈。能让我们的这个辣妈两眼 Rock 稍事休息十分钟哈，十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听他跟他的宝贝在泰国曼谷和华欣到底体会到了怎样的人生感悟。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在前两天好像咱报这个信息了哈。 哎，对对对，前段时间报过。 对，乐山大佛的体验的方面哈，游客呢不能到佛脚参观，可在佛头区域现场视频寄语录小视频。 嗯，是的，这个我们之前就说过了哈，因为呢乐山大佛胸腹部开裂残损区域要进行一个抢救性的保护前期研究及勘测工作，现在已经正式启动了。那为了确保安全，九曲栈道暂时封闭，游客不能下栈道到佛脚去参观。但是乐山大佛景区仍然是正常开放的。 是的，因为常年暴露在自然的环境之下，乐山大佛长期受到像风雨、植被等侵蚀，极易发生风化、渗水等病害。为此，根据国家文物局相关的批复，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决定了从10月8号起对大佛进行全面的体检哈，也就是一些保护和勘测的工作哈。按照这个工作的方案，18年10月8号至19年2月4号，将自下而上搭建脚手架，对大佛进行近距离的勘测调查。根据工作进度的安排，8号到10月25号，现在是已经过去这个时间了哈。将对大佛腿部区域搭建脚手架。此阶段呢，大佛除了腿部被遮挡之外，其他区域均可以正常的观瞻。 是的，那乐山大佛景区是还准备了一份有特殊意义的礼物嘛，就是送给勘测工作期间的游览区域铁杆游客。游客可以在佛头的区域通过现场视频寄语未来的大佛和自己，哎，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到时候把这个视频播放出来，一起存入大佛保护历史的档案。留下一抹珍贵的个人专属色彩也不错哈。 是的，这是现在这个视频是记录生活的一部分哈。 对， 希望大家在去乐山大佛的时候有个这样的主观能动性哈。第二呢，一个还挺新鲜的词哈， 哎， 进博驾啊。 什么叫进博驾呢？ 进入的进，博是博。博士的博，假是假期的假，说是搅热了旅游的市场。沪就是上海， 上海， 上海周边游人次呢，或涨，好家伙，5倍。 哎，到底是什么什么东西啊？11月呢，通常是被看作是旅游淡季，而今年由于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召开，上海市政府发布了一个调休方案。哎呀，这个说，那我们就放假吧，为期3天的进博小长假给上海市民放了。然后大家就乐开了花，突然间有一种大自然的馈赠呢， 掉下来的啊， 对，掉下来的，那为11月旅游出行市场注入了活力。在线旅游平台 OTA 预测说，11月2日至15日这个期间，上海出发周边游人次将达到去年的5倍以上。 有了3天的假期，大家利用起来，对不对？ 完了再拼一下， 是的，出来了哈。根据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发布的这样一个休假的安排哈，将11月5号就是周一，昨天， 6号 今天周二调整为休息日。 相应将11月3号周六11日那个周日调整为工作日， 是这样的呀。 因此上海市民朋友将拥有一个为期3天的进博小长假啊。 好吧，那么今天到此结束了。 那今天记者发现呢，各家旅行社 OTA 已经争相推出了这个喜迎进博会的短途旅游产品，以亚太地区国内及周边地区3到6天的度假产品为主。 嗯，是的，反正呢大家就可以关注一下哈，我们也会看看这个小长假过了之后到底增长了多少。 是， 嗯，反正沾了上海市民专属的光，人少价低，仅凭这2点就显然已经勾起了上海市民出游的欲望了。 都去哪儿了他们？ 对，都去哪儿了呢？你看啊，目的地有舟山、常州、淳安、安吉、无锡、余姚、慈溪、东阳、宿阳、杭州、嘉善、南京、黄山、宜兴、扬州等城市 周边的地方。 对，虽然说离得不远，但是这些都是知名景点。 是的，2到3天哈，均价大概是600到1000元的景区加酒店的打包产品成为消费的主流。看到这个群体当中，家博就是进博假期间，家庭出游人是主力，好不容易逮着一个跟大家一团聚的机会哈。杭州 Hello Kitty 乐园， 哎，女孩子们喜欢去的。 常州恐龙乐园， 男孩子们喜欢去的。 横店影视城， 大人喜欢去的。 等主题公园受到亲子家庭的欢迎。品蟹呀、赏秋的时令产品也是备受青睐。像昆山、阳澄湖、莲花岛等地的品蟹游啊，这个玉照四明湖啊，这个慈溪达鹏山等地的登山游受到了上班族的喜爱，而且初秋还进入一个泡温泉的季节。 对，初秋就开始泡温泉了，因为南方比较湿冷嘛，温泉可以逼出你体内的寒气，是很好的选择。上海周边比如说南京汤山温泉、扬州瘦西湖温泉、余姚阳明山庄、张家港金凤凰、常州恐龙谷、天目湖玉温泉等陆续开放。 真好， 自驾在3小时之内真好，高铁只需2小时，太好了。此外呢，乘高铁旅游也成为周边的旅游流行趋势， 明天会更好。 是的， Happy Every Day。 杭州、武夷山、北海、黄山等高铁出游优势明显的线路上涨最快。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网测还有这数据显示哈，目前的预定11月2号到15号出行产品的人次已超过去年实际出行的人次了。预测呢11月2号到15号上海出发周边的旅游产品预定量将达到去年的500%。 我的天哪， 很棒很棒啊。 对，这一个小假期带来的增长哦，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其实我们的生活可以改变一下， 对， 收入啊，就是景区的收票门票也会有翻番的收入哈。 是的， 真的， 就是虽然是现在很多景区降价了，但是我觉得薄利多销，保质保量， 对， 还会有更多人去的嘛。 第三条，关注广东省的事情啊。广东省的这个简直叫粤是吧，粤首推电子证，金住酒店可刷码。 这个很方便哦。 刷码哦。 昨天呢，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广东省公安厅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居民身份电子凭证。自11月5日起，也就是昨天啊，那持有广东省公安机关签发的居民身份证的省内户籍居民，在广东省内的3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可使用居民身份电子凭证办理住宿登记。 方便啊，一个照片，一个二维码就可以刷了哈。 对啊， 这个对广东省公安机关签发的居民身份证，公安机关在完成质证之后，相应生成居民的身份证凭证啊。身份证的有效期满挂失或者户口迁往省外注销的，相应的居民电子身份证的作废啊，凭证作废。持有有效身份的广东户籍居民可以通过手机登录微信的粤省市，粤就是广东的一个简称啊，小程序授权关联本人的居民身份电子凭证，选择反光识别或读数识别进行人脸身份的验证，通过点击查看凭证可以查看电子凭证的详细信息，点击出示凭证可以获取出示电子凭证的核查授权码。 对，反正就是很高端就对 了。 而且呢，目前广东省已经在全省3星级以上的宾馆酒店都推广了应用居民身份电子凭证去办理住宿登记。此外呢，广东省公安厅也提供了广东省居住证的电子证照，领取了广东省居住证且有效期内的持证人，就是可能外地的朋友在广东生活工作的哈，可以用手机登录微信粤省市的小程序， 对， 关联使用本人的 这个居住证电子证照，一样可以在全省三星级以上的宾馆酒店办理住宿登记、然而呢，如果我们去旅游可能就不行了， 对，因为当地的居住证嘛，对吧， 对，我们没有， 对，就是也是惠民当地的朋友哈。 对， 希望呢大家在去广东的时候呢，特别是广东有朋友的，可以选择这样一个优先的服务哈。 是， 第四条关注日本方面的信息哈、日本的皇居非常有代表性哈。 对啊，就是皇家居所嘛， 我们 将开始 了解了、 对啊，提供中文服务了、中文的参观服务， 完全交流无障碍了、 据新加坡的一个报道哈，自十一月一日起，日本宫内厅将对皇居内部的一般性参观中增加中文参观团， 很好， 很好，非常好，据报道呢，近年来参观日本皇居的外国游客呈现一个增长的倾向，其中中国游客最多，占到了30%以上，一般参观在周二到周六的上午和下午各实施一次， 报道 还挺频繁的。 对，报道还说了哈，此前日本皇居只有日语和英语的参观团、但增加了中文参观团之后呢，今后参加者可以从3种语言当中选择参观团，中文、日文、英文啊。 对， 此外日本政府还将来会增加小语种的西班牙语参加团， 对对对，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现在去的朋友、客源啊什么的， 对对对， 越来越多了。 是的， 看看哪儿的最多，然后就增加哪个语种。 最后一条呢？ 是的， 英国利物浦出现了一个事情哈、我们了解一下。英国利物浦呢，2名中国游客被撞了，肇事者逃逸当中。 这个不是很好哦。日前呢，2名中国游客在英国利物浦市中心被汽车撞倒，身受重伤，肇事者不顾而去，当地警方正在全力追捕。对，还原一下事件吧。事件呢是发生于当地时间10月30日的下午4点55分。据利物浦当地媒体报道，目击者称，事发时一辆银色路虎揽胜在就是 Dale 街飞速行驶，后来呢撞向路边的一辆灰色奔驰 A 级，当时2名中国游客正站在这个街道的皇家苏格兰银行取款机前面，不幸被撞倒，其中一名游客还被卷到了车下，另一人直接被撞飞。 这个速度非常快， 非常的快。 2名伤者都是女性，年龄分别是24岁和39岁。据称呢，他们分别来自于中国广西和黑龙江。媒体描述，车祸发生之后，附近路人和店员给受害者做了急救的措施，后被送到了利物浦皇家医院救治。事发之后，3名肇事嫌疑人离开路虎往 Exchange 街和另外一个街的方向跑走了 啊、然后这个就是肇事者汽车当中3个人，被指均为光头白人，年龄介于30到40岁，穿着深色外套和牛仔裤。 是的。 然后呢，这个当地的警局就发布声明说，将2名伤者伤势描述为严重，目前已经脱离危险期，但是呢伤势不轻，2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警方呼吁目击者和知情者要提供线索，以确定这个路虎逃逸的方向。 是的。这个当地的有关部门说呢，请所有可能有该事件录像的人员紧急联系他们。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尽快查清这3人究竟是谁哈。警方尤其呼吁了什么呢？任何有使用闭路电视或巡航摄录机的人士，开车的呀、店铺啊，都要提供信息哈。 对对对， 我们觉得这是一只严重的这个交通逃逸事件。 是的， 是的，希望呢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一定注意人身安全哈。 对的。 时间来到了11点47分37秒钟，马上有请特别大来宾 Rock 梁岩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时间来到了11点48分53秒钟，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旅行号1073，各位中午好，我是周准。 各位中午好，我是道道。 我们的听众呢，遍布世界各地，各个美景呢都有他们的身影。 是的，他们 今天又组团去了哪儿呢？ 华新、啊、 哎，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这位朋友叫好地瓜， 好地瓜， 接地气哈、啊。嗯，姓好名地瓜。今天是来泰国最后一天了，明天真的回国了。 嗯， 亚航宁波曼谷航线抢到了299块的机票。 我的天哪， 这个 我都替你鼓掌。 对，今天来到了1860年拉玛四世在华新建造了泰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座夏日行宫。 哇哦！ 100多年来，这里斑驳的白色和黑色的树木缠绕在一起，乘坐缆车到达山顶，而这里不过92米高，也可以走上来哈。听说很多有猴子哈，而且比较的凶猛啊，我只见到了2只。所以行宫如今变成了博物馆。不是很大，却很朴素。从行宫出来往上走是拉玛四世的供奉雕像，也是最高点可以看到华新的整体容颜，不错。 对，然后呢，这个 Fendi 加加加说，此刻我最想吃的就是糯米饭。哇，华新的糯米饭真的是糯糯的，要不要晚上去吃一个韩泰的外加冬阴功汤呢？哎呦我天哪，泰国的美食真的不一样。 梁言，有没有吃糯米饭在华新？味道一会儿问问你啊。 对， 再来听 是芒果糯米饭应该是。 对，是有位叫 Luling 啊 ，Luling 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啊、哦，两个拖着病体的人从曼谷奔到了华新 啊，终于爬到了。 一路上身体不断的难过呀、哎、鼻塞呀发什么的，虽然语言不是很通，但是遇到的人超级 nice。 嗯， 不管是入住酒店的服务，还是路边行人的问路，亦或是晚上华新的夜市，都留下了极其好的印象，想来第二次。 是的，你看拖着这样严重的病体，他还能想来第二次，也足以见得这个地方多么的有魅力。 病体灵了， 对，病体， 这就是我们的 鼻子都不通， 对，不通气嘛啊， 好好吃、 啊。对对，就感觉听完了大家的留言之后呢，我们还对华新这地方建立良好的初印象。 是的，是的、 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也是走遍世界各地很多地方的。Rock 梁言，欢迎， 欢迎 Rock， 大家好。 哎， 有没有重复的内容在这个行程当中？我们听友的一些印记里， 刚才那位听友说的那个就非常接地气儿的那位听友说的那个考望宫 啊， 其实就非常的美 哦、啊嗯，是白色黑色那个是吗？ 对，我也想跟大家推荐这个地方。然后 考望宫叫做， 它有很多历史和文化的那个元素在里面。 嗯， 我比较希望就是大家可以能去之前。看 做一下功课， 对，有一个电影就是周润发演的那个《安娜与国王》 啊、 哦 哦，这部电影的取景地和原型地就是那个行宫， 那等你肯定得去 哦，原来是这个呀， 发哥， 那 发哥， 这个电影就是它其实是一部拍给好莱坞看的一个东方电影，是很难得，因为我那一年就是我小的时候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我们学校组织的去看了一个， 哎呀， 扎心， 你又扎心了， 加拿大留学。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周驼，你没事，你那个可以去辽宁大学进修一下 啊。 就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它文化的那个流动性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当时组织看了一场剧，那是我第一次在剧院里看剧，就是这个《安娜与国王》 哦， 然后当时的它的那个布景。给我们的印象就非常深刻，然后我们除了中国孩子以外，其实还有国际 学校的其他孩子，他们就会说哇，原来亚洲这么美，中国怎么，我说中国比这个还美， 是窗户，这扇窗口啊， 对对对， 真的是一扇窗口， 是的， 没想到就因缘机会这么多年了，这个年纪，然后在泰国又看到了那个远景， 特别美好， 远景比那个布景还要美， 还要漂亮， 还要美， 因为原来的嘛，对不对？ 对呀、啊， 是，反正呢，在详细描述这些景点和回忆之前，先问我们的这个 Rock 梁言哈，如果到达华新，大概怎样一个流程， 对， 怎么去，先跟我们说说好吧。 我推荐带孩子的家庭，其实如果只想去华新的话，不用去曼谷直接飞到曼谷，然后在机场坐机场大巴，有很多班、 很多班 直到华新， 直接就是不用出机场， 好方便的、 啊、对啊，坐了大巴 就是机场大巴然后就走了、是吧， 直接开到华新的机场边上的一个大巴站 然 后那个地方就是中转枢纽，就很多突突车啊什么、你直接叫个车去酒店 就好了， 太爽了吧。华新那个地方大吗？ 华新不大 不大、 很小，就很狭长的一个 海滨城市、 那它的海边怎么样，这个资源 是什么样类型的海边呢、 我去的时候可能打了一点点时间差，我是10月3号、就是长假有很多人都已经走了， 是、 所以基本上都是包场 爽啊， 我拍的照片发回我家人的群里，都说这个地方怎么没有人， 你是去的泰国吗？ 安全吗？ 安全吗？ 家人就是家人， 对对对， 问的话都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是的， 是没有人，因为我说确实是没有人，因为它是比较成熟和完善的度假设施， 是， 但是呢知名度不是很高， 挺好的， 所以中国的游客又比较少的话， 就是空的，好多酒店都是空的。 因为哈，如果你在想，就是大家都是这样的流程，在曼谷停留几日再去华欣。如果你不在曼谷停留几日，你先去华欣，那个时间差就出来了。哎，就是这个意思。 对的，而且一般不会，就是游客的话不会在华欣停留时间过长。 对， 他就觉得华欣是一个小地方嘛，去感受一下就好了， 就没有什么可以打卡给人看的东西。 哦， 我替大家问一句哈，很多朋友说曼谷还是挺有意思的哈。道道和那个梁岩都去过曼谷，对不 对？ 你们俩的感觉是什么样的？道道说你的曼谷的印象， 我对曼谷印象非常好， 还行， 我很喜欢曼谷，因为曼谷它，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冬天去的嘛，刚好赶上天特别的晴，然后从一个冷的地方到一个暖的地方， 心情好， 对你能感受得到哈，天天蓝天白云的，又赶上那样的周末大市集，哎呀，那东西便宜的呀，曼谷的考山路啊，然后各种那个小酒吧呀， 开心， 大王宫啊，是吧？坐个船，然后虽然那河可能不是那么的宽，但是它还是很有异域风情的。 带孩子的 Rock 梁岩，你的曼谷经历呢？ 因为我跟道道是老乡，所以我跟道道的想法是一样的。 哦， 我也觉得天儿挺好的，又暖和又便宜。 是的。 然后我们家孩子，可能我带的地方不对吧？就是我好朋友的孩子去了就很喜欢，因为曼谷有很多孩子的那种比较先进的娱乐设施，比如有个特别大的图书馆。 OK，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然后有一些国际化的一些设施，孩子可以学学英语啊什么的。很多家里人去。 反正曼谷也适合待几日，对不对？是这样一理解吗？对不对？ 对， 小孩子。 对，如果有目标，会有追求的话，还会很享受这个城市的多元性。 是的，曼谷可以购物哦，购物也 很爽。买东西，对，哎，华欣 广场， 华欣这个地方购物的话有优势吗？没有，几乎是吗？ 反正我个人先说最重要的那个华欣夜市，很多人去嘛。 Okay. 我跟大家说，那夜市真的很贵， 很 贵。 对，就刚才说那个芒果糯米饭吧，那个华欣的夜市卖50泰铢一份，那我个人就觉得有点贵，因为在曼谷大概是30到40吧。 哟呵， 差10泰铢，我就觉得。 哎呀， 10泰铢2块钱呢， 2块钱呢，1:5差不多哈。 差不多，其实他那一份芒果糯米饭不是很多。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琢磨这个泰国那个芒果糯米饭为什么俩地方呢还便宜的10块泰铢哈。 进口的。 对，进口的。今天就下半段很多关于华欣的这个讲述，我就个人对海滨的城市特别有兴趣哈，因为我特别羡慕从小在海滨长大的朋友哈。 真 一点，家里是林一家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们马上去华欣。 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幸福一生，斑马线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

你觉得呢？ 正常的妈妈， 正常就行 了，有要求的， 是吧？ 我的要求是 超级辣妈，没有要求， 就是让他 上面外面待着，露营，看看星星啊！ 哎，真的大一点的话， 开门，妈妈让我进去。 妈妈，你不要这样。 大一点的话，真考虑这个， 有会这样啊？ 我是希望他能有很多的可能性，就是好的酒店和普通的民宿都能体验到其中的乐趣。 对， 哦，对，但是不能只住好的酒店哈。 开始的时候住的那个民宿确实是寒酸了一点，然后。离开的时候我的孩子说，妈妈，我们去一个不是只有卫生间和床的地方，叫做酒店的地方，是吗？我说对。 民宿也是这样的，就是只有卫生间。 我们住的比较确实比较普通一点，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民宿，一晚上好像是100块钱吧， 人民币。 对， 就是也没有什么装饰，没有什么特色这种。 没有。 让你们孩子让我们来家吧，来我们家。 对。 这个他有什么反应？他才不到5岁左右吧，5岁。 他才4岁多。 他有什么反应？ 他 会很失望吧？ 他会觉得。 他一开始很困惑。 惊讶啊！惊讶。 很困惑。 怎么回事？我们飞了那么远来到这儿，你知道？ 他可以理解，因为他会发现很多好玩的小装饰，然后跟人聊天什么的。但是他到房间里就很惊讶，说：“妈妈，我为什么要住在这儿？” 对，他有一些疑问嘛，对不对？ 对。 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从这个窗户看下去，这个就是华欣当地人的生活，他们的晾的衣服、做的饭。”然后 哎，小宝，你别跑！哎，小宝，跑了！ 啊，不，妈妈，我不要在这儿。 他会听得进去吗？会 啊，他会感受。我说去感受，我说当地人的生活，然后是什么？这就是当地人，这就是这个城市 的，是的， 就呼吸。然后他有感受，但他不是很 care， 很接受。然后等我们真的换到一个酒店的时候，他说：“啊，妈妈，这个是游客的生活吗？”我说：“对。” 哎，他的反应还有变表表。 然后宝宝说：“我就喜欢当游客。” 这个差别很大吗？这个酒店和民宿的这个条件？ 其实大人可能会有很多想，但是孩子其实还好，他会觉得。就是两个世界的转换，但两个世界他都没有去过嘛， 都新鲜。 我是希望他不要就是一说到度假或者旅游就是很奢华或者是花钱， 对对对， 我希望他是多一种经历吧。包括坐车，就是很多人是包车嘛，我们本身两个人包车就不划算。然后其次是我希望他能感受不同的那个生活，而且我们真的有一天坐了一个 大巴 摩托车， 摩托车， 小突突吗？是 啊，突突车 啊，我一般都是坐突突，突突可爽。 平常的那个突突，这是三轮的还是两轮的？ 两轮的呀， 两轮的， 三轮的我们常坐。 两轮的， 两轮的那天是真的是第一次。 是怎么个做法呢？是一个司机，然后你们俩坐 一个大妈，然后大妈坐前边，孩子坐在我和大妈中间， 三个人。 但是记住，这个事情一定要戴头盔，一定要戴头盔。 哦，是的，是的， 就是真的是可以尝试的， 挺酷的， 真挺酷的。 然后 在这个摩托车上，他真的是流泪了。 流泪了， 他说：“妈妈，我好感动。” 哎呦， 我说：“你知道吗？因为我也铺垫了。”我说：“你要知道，无论痛苦还是快乐，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你都有条件去享受这种生活本身。”然后他就哭了，就说：“谢谢，谢谢，谢谢你，对，谢谢你带我来这样的地方，让我知道，就是因为。”他如果作为一个游客，他看到泰国人当地那种很穷，就是很普通的那种，对，不发达的那种生活，他会有感触的。他会想说，为什么同样是人，他们在劳作，然后我在 享受， 我在享受。 但我会跟他说，你其实是在体验这种生活啊。这个挺有意思。 其实 Rock 不是每次出去带小宝出去玩，大宝出去玩的时候，他有一些教育的意义在里面。 对对对，他不是说那个就是随便说，哎呀，走啊，妈妈带你去放松一下， 对对对， 然后就纯放松， 是的， 并不是这样的。 其实听上去，华欣这个地方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现代化，对吧？ 比较 原始， 对， 说白了就是有点破，是吧？ 有点 哈。 对， 我孩子就天天说这句话。 那比如说，您刚刚体会到两轮的摩托车、突突车，然后体会到一个民宿和酒店的不同风格哈。那比如想问一下，在这样华欣刚刚说糯米饭的价格比曼谷还贵，我就想那个酒店的价格比曼谷呢？ 便宜 啊，便宜， 有点便宜啊。因为曼谷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 它那非常重要的地方。 对，就是大家世界各地的游客都会到呢，它有刚需嘛， 首站。对。 但是华欣很多人就可去可不去，他就去一个更网红的地方，普吉啊什么的，可以晒朋友圈的地方。华欣呢，相对来讲它比较成熟。他红了很多年了，所以他老牌的度假村其实特别多，世界连锁的每一个家都有一个。我们就去过很多家吃饭啊，打卡都是空的， 没有人， 没有人。他很多就是只有就是你在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塞班岛或者什么，他会说只有住客你才能用你的设施，但是华欣不是 啊，就 啊随便。 你跟他聊天，反正我也是 people skill 比较强，然后我跟很多人聊天，他们说欢迎你们来随便玩，需要老师吗？有老师可以带着你的孩子去游乐场玩什么的， 给他们闲的。 他 真是 没有人， 好不容易来个人， 对，挺好，挺好的， 其实是的， 嗯。 然后那些老师对我的孩子也非常好， 嗯、 就是说你要不要上一堂课什么？我说不用了，休息休息就好，然后滑梯什么的都陪着吧， 嗯，好棒好棒，哎，滑梯好很有爱哦，感觉 对，滑梯是很有爱的。如果要是就是赶上一个淡季，人不多的话，真的可以去滑梯走一走。 哎， 对， 滑梯的淡旺季有没有梁燕？你有没有总结？ 很明显吗？ 也是跟那个他以前就是还是泰国的那个雨季和非雨季，如果雨季就是淡季，就比如说我们夏天去其实是淡季的，到十二月份开始是非雨季了， 旺季来了。 对，旺季才圣诞节啊什么的，西方游客都。 现在这个时候，11月6号到11月20号之间才是淡季， 属于旺季开始了。 开始了。 但是因为中国游客现在太多了，他的淡季旺季变成我们的寒暑假了。 哦，是这样的， 就有个转换，所以八月份也成旺季了。 哎呀， 怎么整？ 小孩上学了，这。 哎呀，可咋整啊？ 问问海滩吧，海滩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没有人，非常好。但是因为华欣呢，它是请大家注意，它是一个水母特别多的海域， 哦， 所以非常危险，不能 不要下水， 是不能下海的。 海就是不能下， 浮潜就不用想了， 不用想了， 也没有出海设施，也没有海钓什么的。 有 海钓之类的可能是有，但是海里游泳啊什么就 没有。 那酒店的泳池是不是有很多？ 对。 啊， 所以有酒店的泳池就会修的各种各样的无边。华欣有一个儿童的乐园，是整个那个中部地区可能是最好的了。 好棒 啊！是一个高级酒店，洲际酒店里的。如果住在那个 洲际酒店是吗？ 对。 OK。 如果住在那个酒店呢，它是免费的，无限次出入。 嗯。 如果是自己去呢，自由行呢，可能花一个票钱也不 贵。多少钱？多少钱？ 好像是1-200块钱吧， 泰铢， 人民币，就是门票在泰国是个重头戏，因为本地人他不会去那个地方 哦，所以都是游客去， 是太贵是吧？ 对，本地人不可能花100块钱人民币去带孩子去玩一圈，因为 100块钱乘以500泰铢，500泰铢啊， 对啊，甚至不是100，他那个门票如果都算连大人带孩儿的300-400人民币呢， 哎呦， 因为而且泰国还告诉大家一个小秘诀，华欣还有一个当地人玩的乐园，就在。中部的地区，七岩附近吧，就是不光有我们游客去的，当地人玩的其实也不差呀，人民币50块钱吧，差不多。 你看，这一下就便宜一半了， 便宜不错。 对， 对， 就是其实体验它。我个人觉得那个特别豪华特别现代那个它可能是商家的一种就是刺激消费的一种吧，它是修了很多很但是孩子玩我觉得只要他有欢乐的话都 你说那个儿童乐园室内的就是我们理解上商场那种的吗 也是他们自己老百姓去的、 哦、 当地人去的儿童乐园 行 水上 的、 水上的呢 水上乐园 好那挺好的室外室内、 都是室外的 室外洲际也是室外的、 都是室外的 那挺好的啊 我觉得挺好的而且我听完了这么多我感觉华欣是一个分区很明显的地方，就是它怎么说呢？普通老百姓那种普通的生活，就是那样。然后海边就是海边，可能那条夜市为什么贵？因为可能就那一条吧。 当地人去的不是这条 哦，当地人还有另外一条。 他用中文标明了是夜市的那个，就是最贵的。当地人你没有看买东西的，全在那卖东西。然后你往两边往后走，隔个三条街吧，就是当地人去的，然后都是当地人。 远不远？三条街走的 不远，我带孩子走都不远， 挺好的。 那。就是华欣的市中心它是什么样子的呢 它是一个海岸线的它好像没有 码头 市中心应该就是那个华人夜市了 哦、 就是那个夜市附近是比较集中的、然后有几个老牌酒店 就是这个、 说夜市呗挺感兴趣的夜市大概多大呀长不长啊人多吗 几百米吧人多 啊人多 都是中国人 好热闹啊那个夜市 哎呦我们的国人真逗就是住那种特别贵的酒店然后不在酒店里待着到晚上非要去夜市吃那碗炒面、 多贵多贵那酒店老牌的你说那几家 1000块钱就旺季的话大概在1000块钱以内吧 了解了解可以 就算是在我们这边看其实性价比非常高、那他那个1000块钱那就是什么都包而且是海景啊什么都有了 那就非常完备的哈、 对但是在华欣算是贵的 贵的了 华欣的五星级也就是个600-700 好棒啊不错、 对 性价比超高 大家可以选择 对因为华欣它不是一个经济特别发达的地方、 对 旅游业也不是特别的发达现在有什么曼谷啊普吉啊这些 清迈啥的 对 多多怎么了我终于听到一个瓦舍卡去的地方不贵嘛 华 钱华 心啊重要是钱是吧 对钱的问题咱们节目组也比较拮据一直以为然后就这样哈问一下就是比如这个夜市刚刚说那个糯米饭贵啊那其他的吃食有没有就是适合老年人一点 都有就是吃的东西还挺多的 像什么冬阴功汤啊还有那些小烧烤啊 它夜市上卖的就是那种随坐随走的嘛夜市附近有几个百年老店就是 百年老店 百年老摊儿 太棒 就是那种当地人吃的那种特火的 一开门来俩 哎呀 你这俩 来一碗冬阴功汤，或者是那个面，或者来点咖喱，哇，太棒了！ 去的人都点一桌，因为性价比高。 对， 有海鲜吗？ 有 海边吗？ 就是海边 啊， 嗯， 太棒！ 而且那个海不能下水，你想都在往里捞东西。 哦，对对对对对， 是的。 海鲜的价格怎么样？ 很便宜， 很便宜啊！ 那他们吃水母吗？ 哎，我也想知道这个事情， 啊， 我一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人家吃海蜇皮儿，水母不能吃。水母， 啊， 我也在海边捡捡。 其实我跟你说，我就是对水母和海蜇永远分不清。 是， 对， 水母可以养，海蜇只能吃。 哦。 其实我会觉得海边的这个，因为靠近海嘛，海鲜的这个种类比较繁多，价格比较亲切哈，不像菲律宾都是冷的那种海鲜，都是鲜的，对不对？ 对。 它有那种玻璃器皿摆着卖，还是怎么样？ 都有 啊，真的好。 但是因为物价水平太低了，老百姓 低到什么程度？您给我形容一下。 低到没有那，可能也就是一份冬阴功汤，就是20块钱人民币吧，差不多。好多虾的 里边哦， 真的是超级爽。就看他们那个街边烤鱼，就烤那个鱼这么厚。然后圆圆的，烤的贼丑，一个大铁炉子， 烤裂了。 对，但是那个巨香。我一开始我们那次去嘛， 你是拒绝的。 我从第一天我就看着那个烤鱼了，满街都是那个烤鱼，太丑了，颜值不过关。 你这样，你吃你。 对对对。然后最后一天我说都快离开曼谷了， 您的大伯 就是 快递寄回去吧， 拿一个吧，拿一个烤鱼上来，也贼丑。然后打开一看，哇，那个汁水，你破开那个皮，一下就冒出来了。我说哇，烤的真好吃。真香警告 是吗？ 对， 真香， 对， 好吃， 真香， 好吃，好吃。除了烤鱼，其他的那种就是生猛海鲜嘛，龙虾呀、螃蟹，应有尽 有 啊。 有。但他们那种就不像我们 烹饪方法， 顾客有需求说你看一看这玻璃上了多少钱，他们没有，他们就看菜单，然后直接盲吃。 便宜的就是 因为太便宜了，对，不存在挑选的那个。 咱仨就咱仨啊，大吃一顿海鲜啊。多少钱？给周驼亮一个。 我觉得200人民币吧，差不多了。 200， 到头了。 带周驼去吧。 是的，是的，真的超级便宜，而且超级好吃。就是每一家小店，你看着，可能就是 现在人均60块，真的便宜。 对啊，以咱们的眼光会觉得他那个卫生条件有点差。 我就喜欢那种 拿出来那个菜单都已经是搓出来皮，然后上面都是 薄膜都掉了。 对对对，都有点旧了那种。 当地的气息， 只要他一上来的， 哎。替年轻人问一下，因为华星也是适合全家或者年轻人去玩的地方，浪漫的部分有没有那种酒吧现场演出的部分，酒吧一条街等等，有没有这种？ 有， 夜市酒吧都是一起 的， 好棒啊。 对，就在附近， 其实挺热闹的， 挺好的。而且有像现在的我们国内的酒吧，你得消费嘛，低消。 对对对对， 其实也我感觉 点个果汁就坐那呗。 对，就你不点果汁你坐那儿，就 看来是真没人啊， 不听有人过来群训要不要点东西 啊？也还好，因为他真没人。就像道道说的，他如果有人，他就存在挑选的挑选。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就个人有感觉哈，海岛过于安静了，有些人也觉得不对劲。 对， 对不对？那没有人不热闹，有这种感觉。 大溪地也安静啊， 太远。 对啊， 贵的。你看我去菲律宾去那个酒店住的时候呢，哦，那条街全都是人，觉得很开心，而且一家店一家店挨得很多，世界各地的主要是华人的面孔居多嘛，就是亚洲面孔居多，而且他们演出都非常的热闹，因为有捧场的呀，乐队人也不会太冷静啊。然后你如果整个海滩一共八家店，这个乐队有三个人在演出，一共一个人在看。他有点难过， 对， 有点感觉啊， 只有一只骆驼陪我， 哎， 都没有激情了， 对你这确实是需要一个互动嘛，哈，连骆驼就螃蟹， 只有 一只寄居蟹， 寄居蟹多大？ 一些生活持续的晚了。 挺晚的，挺晚的， 大概几点钟？ 我带着孩子去泡吧哈，反正是二十二点十点吧，都还很多人。 哦， 然后孩子很无奈，但是大乐高说：“妈妈，我回家睡觉行吗？”不行，妈妈没喝完的， 妈没喝完。 哎， 来，要不然陪妈妈一起喝吧。 小朋友因为不是去到那个一开始他们生活的地方，我觉得有点不卫生，状况也好哈。那到了华星之后，换了新的酒店，小朋友有没有交流方面的改变？你就觉得妈妈细心的感受？ 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渴望，就是跟文明要产生链接。 哎呦， 他在那儿觉得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因为他语言不通嘛，他怎么能和这个世界产生链？他就说我要找一些我能寄托的东西。 哎呦，还寄托的东西。 对，他就喜欢两个，一个是猫和老鼠，一个是乐高。就只要这电视台有猫和老鼠的地儿， 开心， 他就觉得这个地儿我能待。然后自己随身带个乐高。 那你把 iPad 就是那个把猫和老鼠全集给他下好，那岂不是就让他随身带着呗？ 我故意没给他带。 是这样， 然后他自己去寻找这种渴望，就是当你给扔到孤岛上的时候，文化孤岛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想要什么？他内心就比较清楚。 也是一个锻炼。 实在找不着，我抓着真猫， 自己演。Tom Jerry， 可以看吗？ 一会儿演哈。 其实我会在，我也是个爸爸，我还是比较细心那种爸爸。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观察小朋友的变化哈。你看就是，你会瞬间会觉得他自己有一个自理能力的提升。 对， 就是没有人去帮他的时候啊，就吃饭呀，没人帮你啊，选东西没人帮你，有我又不跟着他很近的时候，他会自己去跟自己交流，就主动跟别人打招呼聊天， 对， 就锻炼他的交往啊交流的这样一个能力。 对，你就不要理他， 对，不理他，就自己远远看着他，经常会，他有一个我们家孩子小男孩哈，有点缺乏安全感，四月份五月份出生的人有点缺乏安全感，我觉得啊，然后呢，他经常想自己证明自己有能力了，我是个大孩子了啊，然后有时候我哗就躲起来。 对， 我忽然躲起大概五秒钟，他大概有十秒钟的时候，啪一回头，人呢？他本来挺专注的聊天啊，干什么？特别着急啊，就找我，就特别欣赏他找我那段过程。 啊，爸爸， 他不是 边找边哭， 他不是哭 啊，不哭。 他一开始有他自己的一些方法，他会很紧张，判断他在哪儿呢？就脸上的表情，他判断哪儿呢？然后一开始故作镇定。一分钟之后没找着他就开始焦急了，心慌，就开始跑，各种跑，最后就会站着，就你刚才说的 要哭了。 对，我曾经试过十分钟让他找我， 天哪， 也挺残酷的哈，哭的哭的哭的就找不到了，就开始问教我他怎么办，找不到爸爸了，找旁边的那个服务人员带那个就是我 说标的， 就问了，然后他也说不懂啊，他就跟妈妈就说 father 啊，那我知道我爸爸的电话，你可以打给他吗？就说哎，我觉得特别开心。然后我出现， 哇大哭，坐海滩上。 我出现的时候，对，我出现的时候，钟淼那表情，我儿子的表情是这样，你去哪儿了？ 很愤怒， 但是也很开心。我是跟你开玩笑的，然后他就明白了，对不对？这也挺恶作剧的哈。 这个爸爸有点变态， 是吧？ 对， 就一次，在国外的时候，我就看到 还在国外，我的天哪！ 就在 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说我带你去找爸爸吧， 我就挺身而出一个飞腿， 对， 咣咣几个鞭踹。说到这个晚上的生活，其实海边呢就是不由自主会慢一点，然后呢节奏会慢一点，然后呢如果是父母的话就会要享受一下个人的时候哈。那你是自己带着还是跟爱人一起去的？ 自己。 那小伙子睡了之后，你面对这样一个漂亮的海滩，又灯火阑珊出来的时候，你跟他一起睡还是会自己在阳台待一待？ 我比他睡得还早， 累坏了。 因为他是一个靠谱的人，他会考虑很多安全问题，壁虎又会不会来啊什么 的。他是那样的 啊。我不管那么多，反正我困了我就睡。然后我说你看完吧，自己把电视闭了啊。然后他会守夜一会儿，然后发现没有什么危险了，再睡。 不能让蜘蛛咬我妈妈，来一只打一只。 白天的节奏是什么样的？跟孩子白天 吃早餐，早餐在早餐厅他就会有很多奇遇，就是我刚才像刚才整个说的，就逼着孩子去拿东西要东西，我是反正我在这坐着，你要 他自己去解决， 对，你要来你就吃，要不来就不吃 哦。 然后他就给人用英文费劲办法把那儿 交流呗 啊什么的，然后上午带他去，后半段他就是因为对文明产生强烈渴望了，就是只要有书的地方，后来换的那个酒店有很多书 啊，换了家酒店， 很多人就是喜欢高级酒店是因为它设施，我们俩其实一般去都看那个酒店有没有可以读的东西，然后他发现的都是他又不懂，他就哀求我来给他讲一讲， 哀求， 对， 然后就在泳池边看书，基本上就是一上午都是在看书， 挺好挺好， 真好。我觉得就是 Rock 的宝宝，他是一个特别喜欢就求知欲很旺盛的宝宝，对，很喜欢读书，很喜欢去这种文明历史渊源的地方哈，对，我觉得以后可能那在你在选择目的地的时候也会特别考虑这些方面吗？ 我会有选择，就比如说像一些比较网红的景点或者特别贵那些门票很贵的，我基本都不太得去，他都基本上属于没去过，他只是听别人说。我们往返的时候正好同班的飞机的人就是很巧遇到嘛，说他们花门票钱在泰国大概就花了三四千 人民币， 干嘛呀？这都是什么门票？ 都是干嘛了？ 就是这种，就是我觉得是噱头嘛，就是 一个一个的，反正就有就得去嘛，对吧？ 我也不举名字了，得罪人。反正就是什么几百块钱的游乐场，几百块钱的都是中国人去的那种， 在去的那种。 对， 我就喜欢去中国网红打卡，什么 LINE 主题公园啊， 什么 这个就是 LINE， 就是小兔子、小熊， 对，那门 肯尼兔和布朗熊， 对，四百块钱， 对，四百块钱的，那算了吧， 吃点鱼吧，吃点丑鱼， 对，丑鱼。腿挺香，真香， 是吧？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泰国呢还是挺便宜的，挺方便的， 是的， 而且刷卡啊、微信都可以完成交易，不用带那么多钱，但是记住去泰国的时候带足一些那个 必要的钱，因为查你，你又没有带足的话，不让你进去，对不对？ 对， 会有哈。 现在还会查的那么严吗？ 这个是个规则，但这个规则我从来没碰到一个人被抓到过 啊，是吧？ 对，他这个因为抽查， 有没有无患？有没有无患？ 嗯，有被无患吧？ 对 对。 但是五千泰铢。就是应该是五千人民币还是五千泰铢来着？ 好像是合两千人民币 啊，两千人民币哈， 一万泰铢， 那一万泰铢。 其实这个规定，我个人认为有点不合理。一万泰铢带在身上的话， 对啊， 很容易就丢了， 是吧？ 对， 而且我个人觉得你不用带那么多钱，带个卡，然后他查你就机场有提款机嘛，实在不行就提一点， 先去操作是吧？ 是的，来来来，你跟我来，你看一下卡那余额。对，是啊， 尴尬了， 尴尬了，这 看不懂。 不管是丑鱼还是糯米饭，还是三个人的人均消费不到70块的海鲜套餐，大的还是那种民宿、酒店、游乐场、海滩，我觉得华欣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带着孩子去玩的地方啊。 是的， 因为你可以让孩子体验不同的生活环境啊。对，我觉得 Rock 良言呢，其实他虽然说他有点辛苦，但是他在跟孩子出去玩的时候还是乐在其中的。 那肯定的， 这是一个难得的交流，是情感的升华。 对， 透明快乐者。而且我发现，就是每一次如果你要是看到孩子的成长，你会觉得有超级 的 满足感， 开心哈，是吧？ 对， 等着吧，你现在才5岁，等到7岁的时候还有很多的问题会接踵而至， 对， 我们慢慢去适应， 对，也有更多的幸福会带给你， 对，慢慢的去感受哈。也希望所有的爸爸妈妈，年轻的爸爸妈妈和上了岁数的爸爸妈妈，一定要感受美丽的家庭生活。谢谢良言， 谢谢 Rock。 要预告一下，良言周日还会出现在节目当中。 好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